小心就会掉入陷阱，危险不要靠近，我真的安定，请相信。抱着你，行动就是证明，双手加上眼睛，会全心全意去爱你。你是我的唯一，命中注定。 一次又一次动情，一次又一次伤心，你需要我的爱心，我会用心， 一天多一天开心，一天多一天放心， 为你我不再花心，赶快动情。 我在你的附近，给你很多爱情，不必现在决定，慢慢来得及。爱你，人生需要剧情，什么都不一定，但是我的生命，我已决定要一起。爱你， 我的唯一。我的爱心，我会用心， 一天多一天开心，一天多一天放心， 为你我不再花心，赶快动情，为你我不再花心，赶快动情。 我知道外表很英俊的男人有一点让你不敢定， 我绝对和他们不同。 一天多一天开心，一天多一天放心， 为你我